起义的献王墓，毛陈珠是不是真的深藏于献王墓之中？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三部《云南松谷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电池，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讲到，我哋打开咗个鬼棺，见到条男尸，点知肥仔呢见到佢尸体之后，就系咁大巴大巴咁刮落条尸度啦。我同杨处理都觉得十二分咁出奇啦，唔通肥仔又撞咗邪？谂到呢度呢，我即刻将佢拦住就问啦：，喂，肥仔，你又搞边科啊你？食饱饭你冇事做啊？死人有乜好打啫？肥仔戴住个防毒面具，我睇唔清佢块面，淨係听见佢莫名其妙咁反问： 啊你哋唔通仲睇唔出嚟咩？ 我一不做二不休啦，伸手就将肥仔嘅防毒面具扯咗落嚟。睇佢嘅眼神又冇咩唔妥噃。肥仔见我掹甩佢嘅防毒面具就讲啦： 妖，呢度成间室都系潮湿嘅湿气，你做咩扯甩我嘅防毒面具啫？ 一边讲，一边就抢翻个防毒面具过去戴翻个面度啦。佢又继续讲啊： 系我话胡司令、杨参谋长啊，喺你哋唔通仲未睇出嚟咩？你哋睇下呢度。 肥仔手指住棺材里头古尸嘅头，话都未讲完啫，只见嗰具冇眼古尸嘅头突然喺个尸身上面摇咗三下，只听见力落一声，竟然跌咗落嚟，啱好跌咗向个石晶鬼棺嘅边度，鬼棺嘅边滑捋捋咁嘅，个头停咗下就碌咗落木角嘅地面度啦。我哋三个大吃一惊，呢个石晶鬼棺非比寻常，阴气极重，而且封得密密实实。虽然被人认为是不祥之物，但佢特有嘅阴凉属性可以极好咁保存尸体。嗱，开棺嗰阵时候，见呢一具古尸嘅毛发栩栩如生，肌肉都冇乜萎缩嘅，尸体里头大部分嘅水分都被锁响里边，冇一啲腐烂干枯嘅迹象。点解个人头啊咁化学呢？俾肥仔刮咗几下啫嘛，就甩咗跌埋落地嘅。肥仔都觉得好奇啊，即刻将跌响地上面嘅头执翻起身。只见个头嘅皮肤正响度变黑紧，咁可能呢系木角里头潮湿空气环境对古尸嘅急剧氧化作用所导致嘅。肥仔话啦：， 点解咁唔襟打嘅呢？就算系出力领啊，都冇理由咁容易领甩噶嘛。 杨雪莉响肥仔嘅手里头接过个人头，等我睇下。连锤又追问肥仔啦：你啱先想讲咩呀？你话我哋冇睇出咩呢？肥仔对杨雪莉讲啦： 哦，呢、這个啊，我话唔通你哋冇睇出我想做咩咩？嗱，按照盲佬讲啊，当年佢哋倒斗嗰阵时呢，凡系遇到新鲜嘅尸体呢，都要用捆尸绳将佢哋绑住，出力咁冚佢哋几巴，唔系咁样嘅话呢，尸体嘅殓服仲有棺材里头嘅名气呢都攞唔出嚟嘅。佢讲呢啲嘢嗰阵时啊，我哋咪都系一齐喺度食饭嘅咩？你哋都应该听到㗎。我本嚟呢想等你哋睇下呢条尸嘅头同生人冇咩区别，应该呢就先刮佢一轮。点知个头呢好似纸扎咁化学嘅，系咁已刮咗几下咋嘛，就跌咗落嚟啦。 我岌咗下个头讲啦： 哦，原来你系讲呢一样嘢啊。盲佬呢确实系咁讲过。 不过呢啲呢都系同自己撞下个胆镇住啲死尸而已咋嘛。至于唔刮死人块面殓服名气就攞唔到出嚟嘅讲法，都系针对死咗无奈啱啱入坟嘅人。咁多少呢都有啲自欺欺人嘅成分。你咁做啊真係多此一举啊。我宣布 从依家开始撤销你副司令嘅职务。 肥仔仲想咬多两句嘅，只听见杨雪莉捧住古诗嘅头就讲啦： 你哋咪嘈啦，快啲过嚟睇下个人头。 讲完就将个人嘅头颅放喺棺盖上面叫我哋睇啦。我过去睇咗两眼，呢一个死人头喺短短嘅一瞬间又黑咗啲，显得仲更加恐怖。尤其系两眼深陷啊，睇上去呢就好似系个漆黑嘅骷髅头咁。眼眶嘅边缘有一圈圈螺旋形嘅深红色血痕。由于个头响度不断咁变黑干枯，我淨係睇咗眼啫，嗰啲痕迹就冇咗啦。古墓里头嘅死尸，我见过嘅其实就唔系好多，计晒都系得黑风口金人墓，同埋松谷入口丛林中玉棺嗰具浸响血液里头嘅尸体。我见呢个头除咗对眼俾人挖咗之外，都睇唔出有咩其他特殊嘅地方，就问杨雪莉啦。嫌古尸呢我唔在行嘅，你觉得呢个会唔会系先王嘅人头嚟啦？杨雪莉又讲啦， 系唔系先王仲好难讲，你啱先都睇到啦，眼眶度有被尸行碗形嘅痕迹，古时候有种刑具，个样好似酒杯咁嘅，里面可以旋转刀齿，放响人对眼度一转，就鉴生将眼球挖咗出嚟啦。 我同肥仔都点咗下头。前两年响北京有一个古代藏族展览里头，就有一个挖生人眼珠嘅碗。不过嗰啲文物呢都系西藏度发现嘅，原来内地都有相同嘅刑具。但系点解呢具古尸会响生前被挖咗对眼呢？又点解会被装殓响呢个鬼棺里头呢？皇墓里头一定唔会有皇室以外嘅人，咁呢具古尸会系边个呢？另外我仲发现啊，嗰个头条颈度有被利器割过嘅痕迹，但唔似系被斩首嘅，而系死咗之后切割成咁嘅样嘅。睇嚟呢就并唔系肥仔手重打甩咗个头，呢个头本嚟就系人为咁接上去嘅。但咁做又系点解呢？唔通古田国有咁样嘅风俗？我突然諗到有咁嘅一种可能，但係暂时係確定唔到，必须要先睇下个尸身先至知道系唔系。於是我哋又围返埋个棺材旁边。我叫肥仔举高支电筒照住。我同杨雪莉呢就用散兵刀割开缠住尸身嘅白面。汉朝时候封过王嘅人有着浴衣嘅习俗。当时嘅人认为温润嘅美容有防腐作用，而呢一具古尸系用白面包实嘅，但个头呢就露喺外边，咁就显得十分怪异啦。嗰啲白面都开始被潮湿嘅煤气侵蚀，越到里面就越难剥。我个头喺换热嘅防毒面具里面焗到出晒汗。剩返最里面几层白面嘅时候，我已经察觉到手感有啲唔系好对路啦。响杨雪莉嘅協助底下，我终于将层层叠叠嘅裹尸布彻底咁剥开晒。肥仔嘅电筒光照入棺材里面，无数嘅金光反射到光滑嘅石晶表面，撑到个人眼都擘唔开，心里头觉得十分惊奇啦。点解会系咁嘅？裹尸嘅白面里头，原嚟系一副金层层嘅骨架，除咗脊骨同盘骨度仲保留住几嚿人骨之外，其余嘅部分都系用黄金嚟补齐嘅，一啲皮肉都冇。呢个半骨半金嘅骨架，似乎系因为尸骨嘅腐烂程度太高，几乎全部都变晒啲泥啦。之后又系被人为咁执翻嚟，同埋啲黄金一齐再凑翻齐嘅。身体度嘅骨就嚟烂晒啦，要用啲黄金嚟补翻齐。同嗰个人头冇一啲腐烂，就形成咗鲜明嘅对比啦。嗱，冇理由话系由于我哋拆开咗裹尸嘅白面，导致咗身体急速嘅尸解，眨下眼就消失响空气里头噶。杨雪莉对我讲啦： 老啊， 你睇下条颈度有个玉箍啊，系用嚟连接个头同个身噶。啱先俾肥仔刮咗一轮，打甩咗个玉箍，搞到个人头跌咗落地啊！ 肥仔即刻讲啦：啊，冇错啦，杨参谋长啊讲得啱啦。如果唔系本司令啊，力水用得啱啱好啊，咁啊好难发现到呢一具古尸嘅秘密啦。呢一副黄金骨啊，凡人边度有福消受啊？我睇啊，肯定就系献王只死老嘢嚟啦。 杨雪莉冇答到嘴，净系指住副黄金骨架就讲啦：你睇左边嘅肋骨少咗几条，似乎系专登唔补齐嘅噃。 我睇到呢度已经有咗啲头绪，于是就对杨雪莉讲啦：咁已经好明显啦，呢、这个呢系为咗保持住条尸啊生前被挖心嘅样。睇嚟呢条古尸呢系用墓室里头三个棺椁嘅棺主所构成嘅一具尸体啊。我哋先前已经諗到啦，三个唔同时期嘅异形棺椁里头封住三个被处极刑嘅大龟人。佢哋虽然系被处死，但系仍然被因此享受同生前地位相匹配嘅殉葬待遇。佢哋啊，系被认定为系献王嘅前世啊，表示佢历经三狱，系佢成仙前留响冥世嘅影骨嚟啊。自古孔子有仁，老子有道，道教啊专门炼丹养气，以求正道成仙，脱离凡人嘅生老病死。但系长生不死，自然唔系随随便便就可以做得到嘅。想脱胎换骨咧，唔净系剥咗层皮咁简单嘅，一定要经历几次大劫难。但系呢啲劫难咧，又唔系可以强求得嚟嘅。所以有啲道门中人会揾自己前三世嘅尸骨嚟代替，埋入墓穴里头就当作影骨，用咁嚟向天地表明自己已经经历咗三狱啦，可以脱胎换骨。咁一嚟呢，今世成仙就有望啦。睇嚟献王都系咁嘅做法。墓室下面嘅木角就代表住冥间，将三具尸骸兽形嘅部分拼凑响一个完整嘅替身度。而嗰三具残尸，由于被认为系献王嘅前三生，所以同佢本人系冇咩区别嘅。就都安放喺主墓室度啦。杨雪莉同我谂嘅差唔多，于是就对我讲啦： 可能呢个墓室每一层象征嘅嘢都唔同，中间嗰层代表住人间，下边嘅木角代表住虚无嘅幽冥。咁墓室上面应该仲有层墓室嘅，系代表住仙山，献王真正嘅尸骨应该就放响仙山度啦。 我对杨雪莉同肥仔讲啦：我哋啱先所讲嘅嘢呢，纯粹都只系一种假设，仲要进一步咁确认。修仙求长生之人嘅王墓，几乎冇人见过，似乎处处都有玄机嘅。不如我哋揾下呢度有冇咩有价值嘅信息先啦。嗱，依家已经将个头同个身都睇完啦。石晶可以保存尸体千年不腐，所以尸骨的状态应该是同各自棺椁里头的其余部分是一致的。我想个头部可以保存得咁好，肯定就是来自那个极品的阴子棺。中间那段呢，骨都烂到差不多了，先至不得已要用黄金来补齐，九成就是那个石棺里头的残骨。而石棺外边的单漆呢，就是后嚟至封起身嘅。 肥仔讲啦：啊，这个拼凑起身嘅替身呢，就剩返下半橛未睇啦，可能会有咩值钱嘢噃。 我諗咁嘅可能性就唔太大嘅。下半橛应该系来自嗰隻大青铜角嘅。前面嘅两肉分别系挖眼同埋挖心。咁第三肉一定就系最可怕嘅夺魂啦。所以那个青铜角里面的主人才会这么猛。我一边剥走包住尸骨脚上面的白面，一边就问杨雪莉和肥仔了：你们知不知道什么是夺魂？ 杨出嚟就讲啦。传说响商汤嘅时期，有种无形可以抽走生人嘅魂魄，剩翻低个躯体，个人呢就成咗具唔生唔死嘅行尸走肉。但系具体系点整嘅，历史上就冇任何记载啦，至今仲系个谜。嗰种神秘嘅无形系咪就系夺魂呢？我一边拆条白面，一边对杨雪莉同肥仔简单咁讲咗下一件无奈之前发生嘅事。夺魂嘅无形一直到战国时期先至冇用。有一次响潘家园古玩市场，有个河南安阳嘅老农民攞咗百几枚奇形怪状嘅骨器嚟卖，嗰啲似系骨针，不过就更加粗更加长，中间系空心嘅，全部都装响一个全部都系古字嘅瓦罐里头。那个老农讲呢一啲嘢系响地里头挖出嚟嘅，由于上边有甲骨文，佢自己肯定唔识啦。但系附近一带出土过好多有价值嘅文物，于是就将呢一啲嘢攞嚟北京卖啦，谂住可以卖翻个好价钱。当时我哋有唔少人睇过，但系嗰阵时假货太多啦，呢一啲嘢嘅年头又太古老，冇人见过呢啲系乜，甚至连呢啲系乜嘢嚟嘅都冇人知。正响呢个时候，有两个日本人睇啱咗呢一啲嘢，全部都要晒。但系估唔到呢个时候警察突然出现，连人带货全部扣起身。原来呢个老农屋企附近啊，有人见佢挖到咗古物，眼红起身，就将件事捅咗出去。啲警察一直追到嚟北京。后嚟听讲啊，嗰罐骨针就系商代用嚟施行夺魂嘅刑具。依家啲嘢就放咗喺河南当地嘅博物馆里头啦。肥仔喺旁边就补充讲啦，我啊仲特登打听过啊，呢套夺魂针啊，一支就可以换到一架进口小车啦。当初我哋眼力啊唔够，如果唔系啊。家阵入去踎监嘅就系我哋呢班人呢。杨处理就讲啦，咁讲夺魂系一种放晒人血嘅酷刑嚟咯。呢个时候，我已经将尸骨上面嘅白面全部拆晒，一对脚全部露晒出嚟，巢掹掹嘅皮肤都系紫褐色嘅，上面都系一笪笪嘅圆形黑斑。应该就是夺魂针刺入血脉的位置了。我对杨雪莉和肥仔讲了，放晒啲血不单止啊，据讲仲要帮受刑的人灌入去大量牛羊鸡之类畜生的混合血。啲血里头呢仲加入咗雀眼同尸鼠之类绝咗迹嘅嘢。反正呢就是要将个生人变成僵尸。等我哋查清楚之后呢，为了防止尸变，最好将这两条干尸同埋个青铜角一起烧咗佢啦。尸变可以分几种，有啲是起尸，啱啱死咗无辜嘅人突然起身追住啲有阳气嘅人。有啲呢就是人死咗好耐都唔会腐烂，头发指甲仲喺度缓慢咁生长。仲有啲尸体呢是由于风水唔好，埋喺地气滞塞嘅地脉度，尸身生啲细毛出嚟，喺墓穴里面化为咗空。仲有种尸体埋喺地下之后，俾啲成咗精嘅老狐狸啊、黄鼠狼啊，或者瘟神、旱魃、恶煞之类嘅嘢附咗上去。呢啲嘢呢就更加係危害一方，危害极大㗎啦。青铜角里头嘅尸首完全具备咗尸变嘅迹象。我諗既然撞到呢味嘢，如果可能嘅话，要諗计将佢销毁咗先至得。咁样于人于己都係有好处嘅，算係积返啲阴德啦。但如果係空嘅话，咁就送人稳阵啲啦。三具尸体都已经查清楚啦，棺材里面冇咩其他嘢，只要確认青铜角里面剩得上半身，咁就可以完全符合我哋嘅推断啦。将依家我哋睇到嘅嘢全部销晒佢就得啦。连上面墓室里头的那两副棺材都冇必要再开了。 我就对杨翠莉讲啦。嗱，依家我可以保证啦，虽然献王嘅布局奇异诡秘，但既然下边呢一层有影骨，咁呢个布局必定系分天门地户，好似条龙潜伏响度，准备升起嘅形态。呢、这个系由虾尾、蟹身同金鱼眼所构成嘅三层水雾啊。献王真正嘅尸骨位置，一定系同木角嘅影骨相对应嘅。既然影骨已经响度，我哋就可以顺藤摸瓜去揾献王墓啦。